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听众朋友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为您播出小说《特别能战斗》，下面请听第一讲。苗秀华是一位精力旺盛、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，在工厂上班的时候，因为性格原因，她留下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名声。她和领导斗，和同事斗，和她看不惯的一切行为斗，一直斗到了退休。赋闲在家的苗秀华乔迁新居，搬进了一个新小区，却又展开了新的斗争。苗秀华的前路将会如何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特别能战斗》，演播小燕。 我和苗秀华这个人的缘分大概是从1997年开始的。当时我刚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到北京东郊的一家电子设备制造厂当一个技术员。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厂子的主要产品是半导体二极管，所以被周围的老百姓称为管厂。作为一个兴趣集中在计算机和网络方面的年轻人，这个工作自然让我打不起兴趣来，而且单位的状况半死不活的，待遇也很一般。说的赤裸点，我之所以到这儿来，图的就是一个进京指标而已。我的计划是好歹混上2年，等到户口办完立刻就辞职，把档案往人才交流中心一放，然后到中关村找工作去。既然无心久留，我在厂子里的生活便相对简单，甚至可以说有点超然物外。那些仨瓜俩枣的好处我懒得去争，同事之间谁和谁抱团或者成了对头，那也都和我没关系。这种生活态度的优点那就是省心，可以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学习电脑知识。缺点呢，就是没交上什么朋友，除了科室里那几张熟脸以外，厂子里的其他人我几乎都不认识。饶是如此，还是早就听说了苗秀华的大名。记得刚上班的第一天，我到行政部门办完手续，扛着被褥到宿舍去安家。一位管后勤的老师傅向我介绍了各种注意事项，又专门说了一句：哎，在管厂上班啊，3样东西不能惹。这第一自然是厂领导，第二是保安队的那条黑背狼狗啊，第三就是苗秀华。领导与狼狗的威慑力常人都能够领会，但是苗秀华又是怎样一个来头呢？我敬了老师傅一支烟，表示愿闻其详。老师傅却把烟往耳朵上一夹，嘿嘿地干笑了两声，说： 嘿嘿，怎么说呢，还是啊，不太好说，你混几天就知道了。 管厂那可是个大厂，光是年轻人的宿舍区就有好几栋楼，夏天停电的时候，3栋南宫楼里几百号小伙子矜持着 举火乱窜，俨然回到了激情澎湃的原始社会。我混了两个月，才终于搞清楚了谁是苗秀华，而那又是在一个相当戏剧性的场景中。那天中午，我吃完饭，夹着本书从食堂往宿舍走，想利用午休的时间再看几页书。我踱到厂办公楼的门口，就看见我们厂的总经理快步出来，走向他那辆新配的皇冠车。见到领导，我从来都是躲着走的，此刻便也假装想起什么事儿，往旁边的一个小花坛遮过去。总经理呢，当然也没必要专门叫住我这种小角色嘘寒问暖，他目不斜视地拉开车门坐了进去，车子随即启动，但是车还没有开出十米，忽然吱的一声停下来。总经理仿佛受了惊一般从车里跳了出来，指着后排座椅大叫： 你怎么在这儿啊？ 几秒钟之后，另一侧的车门打开，慢慢地跨出来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约莫40岁，脸是亮堂堂的黄色，身上很瘦，穿一件老气的灰衬衫，留着一头女干部式的短发。这种打扮的女人总让人怀疑她从来就没有年轻过，但是这个女人说起话来却是中气十足的，一开口话音传到老远：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里啊？ 总经理跺着脚说： 这是我的专车呀。 那个女人说： 总经理同志，我来跟你讲讲道理，这辆车是用厂里的钱买的，而咱们厂是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，也就是说车子的所有权不仅属于全厂职工，而且也是属于全国人民的，对不对啊？我作为职工和人民的一员，我为什么就不能坐一坐这辆车呢？你当领导的每天坐2个小时，哎，我只坐2分钟都不行吗？这番话明显是强词夺理，但是再细那么一琢磨，却好像也不无道理啊。总经理的鼻子眼看着就被气歪了。 好，你可以坐，行了吧？不过我现在要去局里开会呀，我先坐好不好？等我回来专门让你坐一圈，到天安门兜风去，行不行啊？ 然后转身骂司机： 哎呀，你怎么搞的？他要上车你就让他上啊。 那个司机显得很委屈：刚才打了个盹儿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钻到后座上来了。 那么这女人潜入领导的座驾，仅仅是为了论证她对皇冠车的全民所有权吗？我下意识地觉得后面还会有戏看，中国人的劣根性战胜了求知欲，我便站住了脚，在一棵大树的掩护下观望起来。只见那个女人冷笑一声说： 呵呵，您还真忙啊， 见一面不容易，不过今天既然被我见着了，那咱们就谈一谈那件事情呗。 哪件事儿啊？ 李玉平迫害我的那件事儿啊。 李玉平是我们厂新进提拔的办公室主任，是个30多岁既漂亮又伶俐的女人，只不过她的漂亮往往专门展示给上级，对底下人那剩下的就只有伶俐了。早就听说李玉平对自己部门里的人相当严苛，做事情的风格也很霸道，据传还有点经济方面的问题，只不过因为在厂领导那儿特得宠，一般的同事便都不敢惹他。但是常人不敢惹，那不代表没人敢惹呀。现在不就有人跳出来了吗？ 而且不仅惹了，还不但于拦轿告状，不但于使用迫害这种古老而又耸人听闻的词汇。说到那个李玉平，总经理的脸色就有点不自然了，他的声音似乎小了一些。 我说苗秀华，你是财务处的对吧，那李玉平是厂办的，论工作职能你们并不在一个部门呢， 谈何李玉平迫害你呢？ 他又为什么要迫害你呢？啊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，小说特别能战斗。 原来这个女人就是与领导和狼狗齐名的苗秀华。看到苗秀华的样子倒是并不威严也不凶恶，只是让人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场。我远远的又端详了苗秀华几眼，而那边的苗秀华继续亮着大嗓门，每个字都像是从丹田里提上来的。 怎么没有迫害我呀？上次单位去青岛疗养，所有工作20年以上的老同志都有软卧，为什么只有我要做硬座啊？还说什么票源紧张，没买到票，那他李玉平为什么不做硬座啊？这还只是小事儿呢。去年厂里凭杰出工作奖发奖金，我苗秀华的工作那可是有目共睹的呀，为什么最后还是被拿下来了啊？还不是那个李玉平在干部会上坚决不同意我，这难道不算迫害吗？算不算？至于迫害我的原因，总经理您就更装糊涂了。李玉平在外面公款吃喝消费的账都是要来我这儿报的，作为一名财务人员，我难道不应该认真对一下账吗？尽好一个审核的义务吗？我拒绝给李玉平报销他个人超标坐头等舱，住五星级宾馆，在高档餐厅宴请对厂子业务没有必要的客人的账目，这就是他迫害我的原因。他李玉平生活腐化，以权谋私，拿着全厂职工的辛苦钱，拿着国家和人民的财产，到外面大吃大喝，买名牌讲排场，这个问题你难道从来都没有看到？ 苗秀华这一通机关枪式的发言，听得远处的我心里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哎呦，我实在想不到这年头还有如此正义凛然的人。不过那总经理的反应倒是处乱不惊，想必苗秀华用类似的腔调反映类似的问题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他已经能够适应了。只见总经理打了个哈哈说，对对对，你说的道理都对都对都对 都对是吧，那你们为什么还不处理李玉平啊？为什么不还我一个公道啊？ 哎呀，可是道理对不等于事实对呀。你说李玉平以权谋私奢侈腐败，那你有证据吗？ 怎么没有啊？证据就在这儿。 苗秀华说着从兜里掏出了一大叠单据来， 你看，这是我从财务室找出来的李玉平上次出差去深圳的报账单，虽然貌似手续齐全，但是我们明眼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，这里面的猫腻儿很多呀。一个人为什么每天要报5顿饭的餐费啊？一个会议的办公文具的费用为什么居然高达8600？这还不算最邪乎的，最邪乎的是这个，你看，同一家水疗会所的发票居然在一天之内出现了3次之多。哎，什么人每天要洗那么多澡啊？那么爱洗澡啊？哼，他李玉平要是这么爱洗澡，干脆就不要穿衣服好了，穿衣服多麻烦呀，每次洗澡还都得脱一遍。 可是就在苗秀华展示单据，投入的一一讲解质疑之际，那个总经理已经哧溜一声钻进了车里。一个那么肥胖的中年人，动作竟然敏捷的像一只可爱的小松鼠，那个场面实在令人忍俊不禁。3.2 排量的皇冠车更不是吃素的，总经理还没有关牢车门呢，只听轰的一声，车子已经窜到了厂子的大门口了。苗秀华便捧着一沓李玉平的所谓罪证，木然地站在夹杂着汽车尾气的风中，他的短发猎猎飘扬，手里的账单哗哗作响，他的表情是面无表情，他的眼神坚定地望着远方。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不少路过的同事目睹了刚才那一幕，但是大家都是远远的观望。现在总经理走了，才有两三个人走过去劝苗秀华先回办公室。下午上班的时候，单位里议论的自然也是这件事。这时事情已经被传得很夸张了，最有趣的一个版本是，话说总经理中午刚和李玉平一起宴请完客人，下午又要带他出去开会，临上车前忽然想起来有什么文件没拿，便让李玉平先到车上去等他。没想到李玉平恰好要去卫生间补妆，总经理上了车，迷迷糊糊的觉得身边坐着一个女人，借着酒劲儿，总经理也顾不得司机就在前面了，舔着脸向那个女人凑过去，想来一次随机性的耳鬓厮磨。可是等凑的几乎贴了面了，才陡然发现，哎呀妈呀，粉脸变成了黄脸，风情万种变成了横眉冷对，李玉平变成了苗秀华。这惊悚的效果让总经理屁滚尿流，就像美国动作片里的人物一样跳车而逃，一边逃还一边喊，他妈的画皮了，大白天见鬼了。平心而论，苗秀华长得并不缺鼻子少眼，哪能丑到可怕的地步，只是苗秀华常年挂着一副凛然的严苛的表情，便让人没办法把她当成一个女性来看待了。对于苗秀华还有一个经典的形容，就是夏天屋里有苗秀华在，那就不用开空调了，因为她那张脸的制冷能力比空调还强呢。说到苗秀华的时候，有人把她当成一个笑话，有的人呢则会摇头叹口气，也不知叹息的是某个人还是我们这个厂子，以及比厂子更大的什么东西。我们科室的老同事再次对我进行教育，啊，这个苗秀华呀，不认识他倒还好啊，万一认识了呢，一定得和他搞好关系，否则，哎，真够你喝一壶的。我便问，哟，这女的跟领导都敢耍横，哟，那是不是因为她有什么背景啊？比如说是个大人物的亲戚什么的。我的这个猜测是基于上学时的一些经验，当时我们系里有一个教务，性格就很有锋芒，训起学生来特别狠，训起系主任和校领导呢，嘿，比训学生还要狠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人家是教育部一个重要领导的小姨子，在他姐夫面前说话的分量，那比我们的校长可大多了。由于这个原因，校长每次被他呵斥，不仅不生气，而且越发春风得意，仿佛小姨子的呵斥就是重要领导本人的亲切关怀。挨完呵斥还要叮嘱一句，带我向某某同志问好。可是苗秀华 并没有这样的背景。老同志对我说，苗秀华的丈夫是第二机械公司的工程师，资格是挺老的，但也就是个业务干部，更没有听说苗秀华家还有什么上得了台面的人。苗秀华的弟弟早两年还被抓进监狱了呢。这个苗秀华呀，他之所以惹不得，那只靠着一个本事，就是特别能战斗。特别能战斗，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，而是全场同事对苗秀华的评价。他有多能战斗呢？后来大家又对我讲了很多事例，因为年代久远而又往往事不关己，便像是在讲一些喜剧色彩浓郁的奇闻一般了。比如说有一次单位发带鱼，苗秀华认为他的带鱼比别人的短，而且还窄，是没有发育成熟的劣质带鱼，便要求后勤处的人为他更换。人家后勤处的人不答应，苗秀华便把带鱼挂在自己办公桌的上方进行展览，以示抗议。那时正是三伏天，带鱼的腥臭不仅令别人难以忍耐，苗秀华本人也被熏得头昏眼花，而且浑身带着这股难堪的味道，回家挤公共汽车的时候还遭人辱骂，被说成严重的妇科病患者。但是苗秀华宁可妇科病也不要瘦带鱼，一直挂到后勤处答应下次发苹果的时候多给他半箱，苗秀华这才善罢甘休。 苗秀华为了维护自己和业主们的权利，成立了业主委员会，上法院打官司。凭借生命不息、战斗不止的精神，他终于带领业主们赢得了胜利。然而此后的苗秀华却陷入了一个战斗的怪圈，在无休无止的欲罢不能的战斗中，苗秀华演绎了一段人生悲喜剧。小说《特别能战斗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石一峰，演播小燕，编辑张璐。 苗秀华虽然战斗力极强，但他在厂里人缘却不错，还建立了一定的威信，这其中的缘由和他的战斗历史也分不开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特别能战斗》。 苗秀华个性鲜明，令人过目不忘。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，他敢爱敢恨，爱憎分明，主持公道，仗义直言，让人尊重。他又贪恋权力，热衷于斗争，缺乏现代管理能力，却不甘寂寞，让亲人都无法忍受。小说《特别能战斗》，10月31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，当天23点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《档案》。 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，将相本无种，吾辈当自强。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，读书俱乐部，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今天你读书了吗？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。万象众生，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